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0。59秒，现在变成01分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之所以最开始选择这样的一个镜头，是因为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十点答录机这五个大字在屏幕的下方出现。这也是杰克唐和十点答录机同框出现的最后一天啊。怎么说上去有点伤感呢？其实并不想营造这样的氛围。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所以在2018年有什么样的感激，有什么样的话语，有什么样未完成的小种子、小念头，希望在2019年继续发芽。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装在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你还想跟2018说点啥？听上去是一个很接地气的话题，因为对于杰克唐来说，似乎也会有很多的感激和想要去说的话，于是就自顾自地认为，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像我一样，擅自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话题。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花椒的直播间，我刚刚点进来，所以可能有一些朋友的名字错过去了。所以此刻的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冒个泡让我看到。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络，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已经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当中，比如说 Looper 上单雷，是吧？还有刚才应该是很多可能早早的在直播间等候的人，还有楚笑，又看到我的新同事过节好。今天哈，杰克唐是在放假第一天和大家相伴，而在今天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刚才杰克唐所说的，应该就算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尤其是对我来说，今天晚上再给一个那画面，十点答录机和我同框的画面，等到明年2019年之后，杰克唐就会和杰克唐的故事盒出现在一个框框里了。其实对于十点答录机有很多想说的话，对于你们也有很多想说的话，所以如果这些种种激发了你想对2018说点啥，欢迎和我们互动。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就和时间有关，来酝酿个情绪。 云层那么低，低得那么虚妄，飞机里成卷翼的累积，跑来又跑去，不论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而黑夜那么长，脚步又太仓皇，时间它像个谜， 我忽然停在这里，当睁开眼，一切都不熟悉，万箭又离去，不论走在哪里，都往返在过程里，而我孤独的船只在困倦里人，我渴望多好奇，叫着青春的本意，拖着皮箱火热的喘息，沉睡在夜空里，求求你难得地方，好久没露的肩膀，最近却很经常出现在我哭过 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十点打录机，我们的直播间留下了自己对于2019的期许。楚笑，我的新同事，愿我们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2019，希望与你同往。我也非常非常的希望，所有的关心十点打录机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楚笑也是非常棒的一位主持人，虽然我们真实的面对面的相聚不多，但是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他的节目《夜色开场白》，因为有的时候通过一个人的声音就可以去透过那个声音知道他的所呈现出来的气质还有他的心灵。我家猫猫叫汪汪，记得去年听杰克堂的娱乐最王牌也是一次告别，现在听堂告别十点打录机，希望杰克堂的故事盒可以长下去。看到我家猫猫叫汪汪的这段话，我觉得我应该要反省一下自己，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总在告别？开玩笑了。很好听的歌，这是来自莫文蔚的时间里的飞人。继续回来，你还想跟2018说点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点太接地气了，是吧？其实没什么高深的，没有任何的哲学命题，也没有什么要耗费脑细胞的思考。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只是为了唠唠家常。今天晚上忙里偷闲吃个晚饭的时候，要自我暴露一下，吃着吃着突然间就流了几滴眼泪，仔细的剖析了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是对这一年有一些不舍吗？还是对未来有一些期待？好像期待不太容易流眼泪，只是会在某种时刻你觉得还有意犹未尽，还有一些想说还没说的还很多，可能希望在明年的杰克堂的故事盒当中能够酝酿成诗，酝酿成歌。可以看看现在大家很多人已经进入到了十点打录机的直播间。哎，我看到有很多是通过分享来的，所以在这儿虽然今天晚上是和十点打录机的最后一次约会，杰克堂和十点打录机的最后一次约会，但是明年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亮相，还是这样的直播间，还是 杰克堂，还是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钟，一个小时的相伴。只不过我们换了名字，换了一个阵地，所以呢，今天在十点答漏机当中做额外广告，对不起准哥，这是我们的杰克堂的粉丝群，杰克堂的故事盒的粉丝群，如果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扫一扫进入。已经有一些小伙伴进来，恭候多时了。杰克堂其实要先跟2018的自己和小伙伴们认真检讨一下。对，一般对我来说，到了年底的时候，好像总是必不可少的要写一篇，至少也得是年记。因为熟悉杰克堂的朋友会知道，杰克堂的更新啊，不管是微博还是朋友圈的频率都是非常让人堪忧的，但是一年一篇还是可以保证的，尤其是在年底，好像似乎酝酿了或者积攒了一年的话，只会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出口，蜻蜓点水一样的给你一点点端倪。所以在今天晚上似乎也是一个小小的出口，可以让我们去回顾一下，好好的检讨一下自己。明年的杰克堂的故事盒会希望，我期待可以有更多和大家一起交流的机会，大家也多督促我，对，毕竟在盒子里，然后没事儿多 at 我，让我说说什么的。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没有感想，也不是没有牢骚可发，只是有的时候一个闪念就把那些部分变成了独享的没事偷着乐的回忆。以后要把独乐乐变成更多的众乐乐。看看楚笑，我把甜甜直播间分享到我的听众群了，一起听你好开心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互相捧场的。看到还看到了Looper 上单雷，为什么不去娱乐最王牌了？还有包括我刚才谢谢陈岩送的掌声，还有刚才冰室睡着的水送的女神，忘记感谢了，非常谢谢大家。其实杰克堂要去怎么扫二维码哦？对，二维码在这里，大家可以用微信扫一扫，然后加这个杰克堂的 Jack 的微信，然后就可以进群了，大概是这样的流程。其实我也没有试过，一会儿我自己也试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我就是一个电子产品白痴啊。其实我刚才说反省的部分，有一些是反省，有一些是接纳。比如我就是特别的山顶洞人，喜欢活在那种原始社会，手机对我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 BP 机。对，就是谁如果找我的话，我基本上看到了之后才会回复，所以经常会在同事之间会有这样的调侃，说要找杰克堂比打110找他还要更复杂一些。但是这些部分对于我来说的成长是，我开始慢慢的接纳自己可以接纳的部分，当然不好的部分还是要去改正。所以今天由十点答录机这个节目为证，杰克堂说的话希望可以去一个一个的践行和实现。那你们呢？刚才说了半天都在自顾自地说自己，你们对于2018年还有什么想要留念的、怀念的？或者如果觉得这个话题实在是太宽泛的话，可以这样，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2018年，你会选择哪个词呢？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也想想我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十点答录机的第二首歌《梦旅人》。有的时候闭上眼睛，那个词也许就会浮现在脑海当中，别着急，沉寂下来。 睁开眼，又是个迟到的清晨，阳光中舞动着 寂寞的灰尘。打开窗飘进来节日的气氛，刹那间吹散了昨夜的温存。一只燕子落在潮汐的阳台，望着笼中面无表情的我，他说你不是那梦中的旅人吗？为何躲在这里不搬出门？ 一边听歌一边脑海当中冒出了很多词想要去形容自己的2018年，我还在慢慢的筛选，你呢？欢迎你把你的答案告诉我。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2018，你会用哪一个呢？慎重或者随性都可以。 墙上挂着泛黄的童年写真，三岁的我一脸无邪和天真，背景里那已过的白雪和青山，仿佛前世早已写好的剧本。桌上的酒杯印着一岁的我，已不再一往情深。睡梦中浪费着多余的青春，等待末日救赎空虚的灵魂。 家猫猫叫汪汪说，因为年初一一个 flag 都没有立，年初一个 flag 都没有立，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给自己的2018，唉，立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呢？没关系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跟之前的预期做个对比了，完全随着现在的心意走。现在脑海当中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儿是什么？就当它是个游戏好了。谢谢吉他寻梦的关注啊，现在屏幕上出现的这个二维码是啊杰克堂的故事和明年的一个粉丝群的二维码，所以大家可以扫一扫进入，和你的小伙伴们一起相认相聚。而今天我们是10点打录机，我是杰克堂，这里是10点打录机，请留言。 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今天要多用一下这个画面，因为我说今天应该是2018年，或者说短时间之内，杰克堂和10点答录机这个名字同框的最后一天。刚才猫猫汪汪，我家猫猫叫汪汪，说记得去年也差不多这个时候，杰克堂在告别娱乐最王牌，然后我就想我怎么总是在告别呢？ 但是我不记得，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杰克唐在娱乐最王牌当中写过一首歌来做一个告别。今天很遗憾啊，怎么没有拿我的吉他来，如果拿吉他的话还可以现场来弹唱一下这首歌。但是歌词大概就是，不是告别，是迎接，这是最后一句话。其实总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过每一天每一年，不是告别，而是一种迎接的态度。当然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寻找杰克唐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今年在这里，明年在那里，后年又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很希望，其实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样的地方，我都是在那里默默地去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和你产生连结。这其实是我最希望的，就好像刚才楚笑说，希望我们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Luber 上单雷，好吧，谢谢你的夸奖。但是刚才你说的有一个重点，我自己也看了一下，尤其是这个画面特别明显哈。屏幕里的我，长发虽然还没有及腰吧，但是也差不多已经到锁骨以下了。而后面的十点达路机的那个最初的杰克唐的造型还是一个短发蘑菇头。没想到你看，这忘了剪头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可以去丈量时间的长度，用头发的长度丈量时间的流逝。哎呀，所以杰克唐好像真的是因为记性不太好，所以就这一年也没怎么剪头发，头发又长得特别的快，所以呢就已经到现在的这个程度了，大家眼睛还是非常尖的。但其实记性不好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会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能够留下来的，能够保存在记忆当中的都是那些美好的片段。怎么样，这种自我安慰的方式还不错吧。好了，言归正传，你还想跟2018说点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我吧是一个特别不擅长抒情的人，尤其是自己抒情的时候。没想到吧，每次在十点达路机当中都是那种故作煽情的。现在是晚上22:23，您正在收听的是十点达路机。你最近好吗？还有一些情感的话题等等等等。但是一说到自己似乎就没电了，似乎做告别表达自己的情绪对我来说是一件比较，应该有什么词来形容，比较害羞的事情。对，比较害羞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遵从自己的第一直觉去表达，也许是最放松最舒服的状态。比如现在的我，我真的很想感谢十点达路机，感谢你们，感谢我的隔空搭档。虽然我们很少出现在一个框里，但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准歌，星期六日的杰克唐，我们其实也是一种搭档的关系，是一种延伸的男生和女生的视角。也非常感谢准哥这一年以来的担待，非常感谢，怎么感觉突然有一种获奖感言，其实并没有，但我还是要把它感谢完啊。非常感谢青年广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对我来说，我切切地说，从最开始听广播上高中的时候，最希望做的就是一档差不多就是9点10点左右的晚间节目。你看杰克唐这种声线不做晚间节目是不是也不太能说得过去，平时说话就让人总觉得是夜间出没，现在终于得偿所愿。而在明年也会继续在这个时间和大家相伴。 你们都没有对2018说的话吗？2019马上就来了，难道哈没有任何想要对2018依依不舍的部分吗？曾经的年少，第一次听这个捧捧场，谢谢你的捧场。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你的2018是什么样的关键词？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2018，回顾一下，你觉得会是什么？那就更捧场了。其实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来，是一首比较熟悉的旋律。2018年的年初，我们可能设立了很多的所谓的 flag， 给自己定了很多的目标。其实就算他们都没有实现也没关系，只要有你。 If I aren't got you for the fortune, some people live just for the fame,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power, yeah, some people live just to play the gam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physical things define within, and I've been there before, but that life's a bore, so full of the superficial.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If it ain't you, baby, if I ain't got it, you, baby. Some people want diamond rings, some just want everything, but 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if I ain't got you. Yeah. Now some people search for a fountain that promises forever young. Some people need the dozen roses, and that's the only way you prove you love him. Listen, baby, hand me the world on a silver platter, and what good would it be? No one to share, no one who's truly cared for me.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If it ain't you, babe, if I ain't got you, babe, hey. Some people want diamond rings, some just want everything, but 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if I ain't got you, you, you.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but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If it ain't you, baby, if I ain't got you. If I ain't got you, 来自 Alicia Keys 和 Usher 的合作，十点打录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打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打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北京时间22:28，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打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周日晚上10:00-11:00， 同时也是2018年12月30号。虽然还不是就是31号真正辞旧迎新的时刻，但是呢，因为今天是杰克堂和十点达路机同框的最后一天，所以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告别，一个告别仪式。于是呢，也很想真诚地邀请你。你不觉得最近大家都是特别着急的在过新年吗？昨天就有人开始祝我新年快乐，所以我想在今天，如果说说想对2018再说点什么，似乎也是合理的，因为大家太着急过新年了啊！2018知道了得多伤心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再去待在2018里。我们毕竟现在还在2018年，不如就让我们从容的在2018年里再多待一会儿，感受一下这一年它给我们带来的层次还有色彩。看到很多朋友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乞丐哥，哎，你好，萌新宝宝一枚啊，感谢你关注主播，大家晚上好。还有美若时光家的龙之唤醒，晚上好。哎，有人来了，所以要趁机做广告。嗨，什么呀，就是明年刚才有说杰克堂要从十点达路机变成了杰克堂的故事盒，所以现在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就是我们杰克堂的故事盒的一个粉丝群的加入方式。明年我们的节目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以及它的播出时间啊，它的平台等等都会在当中有所体现。好，广告时间结束回来。关于2018你想说点什么呢？对我来说，刚才其实在想各种各样的词冒到脑海当中的来去形容我的2018。对，就是刚才的那个话题，如果你刚刚来再说一遍，就是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2018，你会选择什么词呢？当然如果你觉得要说话太多，一个词儿根本说不完也可以，那就把你想说的，想对2018说的，想对某一个人在2018年说的，总之这一切都关乎这一年。还有什么是不吐不快，一直放在心里酝酿了一年，现在终于发酵了的某句话和感受，都可以在这里吐露，真诚邀请。好，那我们继续来听歌。有的时候我知道大家的潜水啊，就非常的一直在关注杰克堂，明天去哪儿啊，今年怎么样，头发什么时候什么，看跨年演唱会了吗？ Looper 上单雷， Looper 上单雷，我要 cue 你一下，你经常问我问题自己不回答问题怎么办？下次杰克堂回答三个问题，你也要回答我的问题好吗？这还得交换的。但话说回来，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或者是平台上，虽然大家没有去回答主播的问题，但是似乎都在默默地关注着。我能明白那种感受，是因为有的时候会觉得语言有些苍白无力，就好像昨天晚上嘉宾当中所说的那样，词不达意嘛。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你想都翻译成 在杰克汤的召唤下，大家终于开始形容自己的2018年了。哎 ，Looper 上单雷，挺听话的嘛，哈、啊，确认过眼神。2018年，就这句话，简单明了，我喜欢。哈、啊，还有思彤，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2018，就是匆忙，匆忙。我希望明年变成充实，好吗？其实匆忙好像似乎是一种囫囵吞枣的状态，就是忙忙叨叨忙忙叨叨，似乎就没有留下什么。但是我想跟思彤说，我觉得这个词形容我的2018也合适，所以希望我们明年2019年我们俩都变成充实。再度是2016，2018不管好与坏，学会忘记那些不好的，依然记得那些美好的时光。2019，正能量满满，加油，自己。词不达意，来自林忆莲。其实词不达意没有关系，因为那一字一句已经穿透你的心里。有的时候我们并非是通过准确的字句来去感知对方的，我们看着对方的表情，看着对方哪怕是沉默的等候，沉默的守候，全都是意义的传达。慕白，嘿，你好啊，赶上了今天10点打录机和杰克堂同框的最后一天，所以我有说今天有看到很多老朋友来到了10点打录机的直播间当中，当然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哎呀，看到你们觉得好开心。在节假日的第一个晚上，杰克堂本来以为直播间会不会更加的空空荡荡，没想到这么多的人来陪伴我。还有看到了思彤，嗯，对，因为我的目标没有实现。是一个很具体的目标吗？如果是一个很具体的目标，它可能会有天时地利人和诸多的影响，所以不用太责怪自己。有的时候去衡量自己是匆忙还是充实，另外一个指标是，如果你闭上眼睛，你会想这一年当中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收获，是不是会觉得有能量，是一种积蓄能量的状态，而不是能量渐渐被耗竭的状态。嗯，当然这可能也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只是杰克堂的一点点的想法。风雨尘埃，不错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你的支持。明年10点打录机会照常，只不过它的时间变成了134，对，134，没有错，因为准哥说了一生一世1314，然后只不过杰克堂就和10点打录机来做一个暂时的告别了，因为杰克堂明年会有一个新的节目脱胎于10点打录机，叫做杰克堂的故事盒。其实今年如果有听10点大陆机周六日节目的朋友，可能会对杰克堂的故事和这个名字是有一些耳熟的。那明年他会独立成章，变成一个独立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呈现呢？嗯，我会小小透露，我们会有故事，嗯，我们也会有音乐人一起根据这个故事所呈现的音乐的部分，因为盒嘛，像八音盒一样，里面一定要有音乐的，还有讨论，像我们现在这样聊天的状态，一些话题，一些剖析，当然还会在最后，杰克堂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去督促自己继续来写歌创作，在每一次节目的最后都会有一首原创歌曲，应该是原创的小段落，它会是一种即兴的表达，和音乐人我们一起来去完成它，但是中间会留一些空白的部分，这个空白的部分呢，就希望你可以来去把它填补上。 因为我们会有旋律，我会来把旋律搭了出来，然后你可以根据当天的故事和一个情绪来去填词，听上去是不是很有趣？所以呢，龙之唤醒说在哪里听？我们可以还是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只不过我们的直播时间变成了，也没有变，周六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如果大家想知道一些更详细的信息呢，也可以关注我的这个，可以扫一下这个叫什么微信，对，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杰克堂的故事和粉丝群，里边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很多部分都会在那里和大家来分享。好，广告时间结束。对，今天怎么老插播广告呢？因为我一看到大家在里边就特别忍不住的想要，希望明年还会有一个地方能够去见到彼此。在路上2016，2018年经历了很多，感觉自己还是在路上的感觉。2019年，希望自己变得更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主宰自己的人生。我切切地想了一下，在路上2016，是说2016年的时候就在路上吗？然后2018年也在，那就是在路上2年了，三年，所以3年差不多也是在磨练的一个过程。而在2019年，我相信所有的那种酝酿都会变成最后酒香沉香的那一刻。不知道2016具体遇到了什么样的烦心事儿，但是其实关于控制情绪的话题嘛，我现在把它记下来，可以在明年当中我们的杰克堂的故事盒当中好好的呈现一下。因为情绪其实是很有趣的，它像是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可以告诉我们这扇门要通向哪里，我们是不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对，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脑海当中去梳理应该不应该这个利弊关系等等等等，却忽略了自己的情绪。情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你长期陷入到一种情绪低落的状态当中，就要去警惕现实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被我忽略了。而情绪就好像是那个敲敲你的心门，告诉你提醒你的那个小东西。谢谢祝福，也谢谢你。10年磨一剑 Looper 上单雷，10年几年都好了，3年也行啊。看来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杰克堂的不能说是忠实听众，但至少也是一直在跟随杰克堂跑来跑去的。大家跑累了吗？2016在路上，好好反思自己。手机都被冻没电了，楚笑说继续来守护。天哪，这是什么样的精神？但是大晚上的，为什么我现在脑海当中浮现的画面就是夜黑风高，在一盏路灯下面，然后我们的美女主持人楚笑抱着手机在看直播。没有了，开玩笑。其实看到了他的名字，也很希望再次的推荐一下他的节目《夜色开场白》，具体的时间似乎是周五的晚上9点钟。所以今天的外面确实很冷，大家如果还没有回家的赶紧跑回家，希望和在路上2016一样真正的在路上啊。其实不管是在路上，还是窝在温暖的角落里，还是一直保持着冲刺的姿势，或者是想暂停休息一下，所有的状态他们都是被允许的。就好像也想告诉思彤，那个所谓的在年初设立的目标没有完成也没关系，是谁告诉你必须要用1年的时间来达成一个目标呢？ 只要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方向就好。有一次在爬山的时候，我忘了是爬哪座山，总之我觉得不管是爬山啊跑步啊，这些动态的过程反而会让我有一些思考的感受，会很多冒出来。那一次在爬山的时候，突然间就在想，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给自己设立很具体的目标，它非常非常的具体，以至于当我们求而不得的时候，心里面会有很多的遗憾。贪嗔痴什么，这是佛学用语吗？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给自己定的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某一样东西，那个方向会指引着我们，不会迷路。然后在这条路上，你会知道你离你的心之所向是越来越近，你是在路上的。只要知道自己正在路上，知道自己在朝着自己心目当中的方向前进，就会觉得充实，也不会觉得太彷徨。而那个具体的东西，如果让我们来去做一个比方的话，就好像说我就要一个蓝色的，或者是不对，某一个杯子，对，我某一支笔吧，这支笔我就要，这支笔杰克堂手里的这支笔，它很具体，似乎会用很多很多的心力去得到，但是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渐渐丧失了自己本来想要去做的事情的初衷。但如果它是一个方向，会变成什么呢？我想要一个可以写字的，可以把我心中所想的东西书写出来的工具。于是它可以是这支笔，也可以是另外的笔，它可以是圆珠笔、铅笔、自动笔、毛笔，不管是哪一种笔，它只要可以完成这样的功能就可以了。所以我会把它当作是执念和执着之间的区别。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会让你有一点点了解，不了解也没关系，反正杰克堂说话总是这么不着调。我家猫猫叫汪汪，五棵松听友，哎呀，这么快大家都已经定位了，好吧。我家猫猫叫汪汪说，把向往的生活当做2018的关键词吧。2018和小伙伴一起经历了三次向往的生活主题活动，希望2019继续和小伙伴在庸碌日子间偶尔过向往的生活。谢谢星空佛系送的女神，还有思彤刚才也送了啥来着，掌声，对对对，谢谢楚笑的节目。这边有确切的消息，周五晚上9点，北京青年广播，没有错，刚刚就是在路灯下。天哪，我的念头居然成真了。好吧，那今天晚上10点砸录机和杰克堂同框的最后一晚，放首什么样的歌呢？好，就它了。哎，有声音吗？不管我们在路上多久，不管2018年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关键词，都希望归来仍是少年。好吧，小小的矫情一下。来自许巍，少年。谢谢思彤的掌声和喜欢你。 时间已过去多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能感到 那清风掠过的春天，掠过了城市，掠过村庄，掠过我们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想着无限的回 Looper 上单了，我应该给你封一个绰号十万个为什么每次都好多好多问题啊。嗯，当然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时间有限没有办法一一作答的话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有根据地了，就是我们杰克堂的故事盒的粉丝群，大家可以扫码进入啊。我知道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在里边了，所以你可以在里面找到跟你一样晚上睡不着觉的小伙伴。今天晚上关于2018年，你还想说点啥？时间不多了，能说的话也不多了，能选的歌也不多了，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如果你没有什么暂时还没有办法想到要说什么的话，也可以从以下歌名当中来做选择。嗯，来看看是不是可以选一首符合你心意的歌来作为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好，开始报菜名儿啊，报歌名儿。第一首歌，像我这样的女孩。二，猫咪森林。三， There's no such thing。四，晚安晚安。好了，可以选了。好像这些当中也好像不是特别能够，也可能有点词不达意的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不过没关系，凭直觉。你想听哪首歌作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呢？曾经的少年说没有，好吧。然后最后犹豫了，大家好像还是意见很统一的嘛。好了，那我知道了，心里有数了。对2018年，你想说点啥？有没有数了呢？有些话不一定非要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但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做一个契机，让你去想一想。好，轮到我了，是吧？刚才2016说，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2018的话，我刚才好像脑海当中浮现了很多，但是我想最后出现的那个作数，我希望是蜕变。嗯，不是改变，是蜕变。因为不是完全的转换，而是升级。怎么说行吗？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最后一次播放十点答录机的片花，然后最后一次和大家说，晚上22:56.05，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而明年2019年，我依然是杰克堂，希望在杰克堂的故事盒里与你再相会。各位晚安。 现在几点了？你在做什么呢？我们有多久